好，我们已经讲了乙烯结书的第一个主题，关于君王显现降临的意象。然后我们要涉及到乙烯结书的第二个主题，关于这位君王离开耶路撒冷的意象。就是这一个意象呢，其实是一个回顾，是一个回忆，就展现的是上帝当初是怎么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的。啊，因为曾经的犹大竭力的保护耶路撒冷，保护圣殿，因为他们觉得只要耶路撒冷还在，圣殿还在，上帝就与他们同在。这是耶路撒冷破城之前普遍人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耶利米认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以西结也认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以西结透过这一个系列的意象，看见了上帝离开耶路撒冷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上帝背约，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百姓远离神，不是神远离耶路撒冷。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交在了谁的手中呢？交在了他们所真正敬拜的爱慕的偶像的手中。这就是一种反讽，对不对？你不是喜欢偶像吗？你不是喜欢罪恶吗？你不是喜欢巴比伦王吗？于是我就把你交在他们的手中，看看偶像怎么对待你，巴比伦王怎么对待你，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喜欢钱吗？上帝把我们交在钱的手中，看看我们在其中受多大的亏损。我们不是喜欢权吗？不是喜欢色吗？不是喜欢名吗？不是喜欢肉体的私欲吗？各位，如果上帝不加阻拦的让这些事情都临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得到了这些东西，这个不叫祝福，这个叫咒诅。因为罗马书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件事，上帝对罪人最大的咒诅就是让他的邪情私欲通通实现了，这个就叫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所以如果你所想象的邪情私欲，你所想要的，你的罪恶的这一个计划最终全部都实现了，基本就没救了。因为神不加阻拦嘛，就表明神可能一直在积累愤怒，最终要震怒的一个节奏。所以各位多说一点哈，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侍奉当中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不顺利是一件好事，有的时候经历一些失败是一件好事，有的时候经历一些别人的批评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些都是上帝使用他们在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来检视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检视，而当我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检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这样的话，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抵挡这样的事，对不对？特别年龄越大越不愿意被检视，地位越高越不愿意被检视，越有钱越不愿意被检视，越功成名就越不愿意被检视，对不对？小学生比较悔改的比较快，你我在座的很多都是父母哈，问你一个问题，你就发现我们其实比孩子心更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家的孩子还是经常会认错的，对父母道歉认错。你想想，你对孩子道歉认错的频率高，还是孩子对你道歉认错的频率高？很明显是孩子对你道歉认错的频率高呀，远远高过你几倍十倍。但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犯的最多还是孩子犯的最多？我也要告诉你，很明显你犯的最多呀，孩子犯的最少呀，对不对？这个你连辩驳都不用辩驳了，我们犯的罪肯定比孩子犯的最多。因为很多时候孩子那个真还不叫罪，人家调皮一下，这个算不得罪吧？这个你总不能说这叫犯罪，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犯的罪我们都觉得大人都觉得正常，孩子调皮我们都觉得不正常，人家还不是犯罪呢。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在家庭当中是这样，让我做另外一个类比，在教会当中是不是这样？牧者找信徒谈话，信徒认罪道歉多还是牧者认罪道歉多？很明显信徒认罪道歉多呀，牧者反而认罪道歉少，对不对？看社会，在上掌权者道歉认罪多，还是这个寻衅滋事的被摄像的道歉认罪多？哦，你突然发现了，原来最需要悔改的其实是父母，其实是牧师，其实是在上掌权者啊。而这些群体恰恰又是更难悔改更难认罪的，因为一层一层的光环加在自己的手里，一层一层的光环觉得自己是一个伟人，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好，在第六到二十四章当中都是先知对以色列所发出的警告和批评，他在批评以色列人的罪，上帝要让他百姓清楚地知道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被从应许之地当中赶出来。就针对以色列的预言是从第六章第七章开始的，第七章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第十八章说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所以这一段的核心的神离弃他们的经文在八到十一章当中，在八到九章当中神对以色列以西结看到圣殿里拜偶像是多么的严重，十到十一章当中这个意象继续发展，以西结看见神离开了耶路撒冷，正如百姓不再敬拜神，神也离弃了他们。八章一到三节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尖尖，他伸出一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缕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当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然后他开始描述他怎么触动的，对不对？哇，那里面充满了什么？这个场景就是他用一个活化的场景说，在圣殿里呢，在耶路撒冷那里呢，其实充满了偶像，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哎，这个场景刺不刺激？你仔细想想，难道圣殿里真有这些偶像吗？你仔细想，有没有？其实没有哈，圣殿里它就是圣殿哈，有形的是没有的，不会说圣殿里立一个巴利的像，立一个亚瑟拉的像，不是这样的哈，立一个摩洛的像，不是这样的。但是他用这个刺激性的画面在表达一件什么事？以色列人外表在拜神，其实他们偏向偶像，喜欢偶像，敬拜偶像。所以看见这个荣光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开始啊离开了，对不对？离开圣殿，因为是百姓拜偶像的罪导致了神的离开，是百姓先去拜偶像和假神，是百姓先离开了神。所以神特别用了这样刺激性的画面哈，来批评耶路撒冷对神不忠、离弃神、拜偶像的这样一个罪。十六章十五到十九节，我觉得他说的太形象了。他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 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终于知道为什么以西结特别喜欢用，包括何西阿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叫做淫乱来描述以色列人的拜偶像。为什么？因为上帝曾经当年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对不对？上帝对他们说，我是独一的神。上帝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做他们的主，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然后上帝赐他们应许之地，赐他们五谷新酒和油，赐他们一切律法盟约，赐他们安息日，对吧？那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物产丰富，安居乐业，安息日，律法，全是上帝所赐的。然后他们利用这些外在的形式去拜偶像，对不对？就他用上帝在这里用了太多的，就将我赐给你的东西作为偶像的供物。换言之，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祝福他们，他们以上帝的祝福作为一个基础，不仅不去感恩回应敬拜上帝，反而因着上帝的祝福他就去拜偶像。哇，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指责，对不对？所以上帝透过这一个指责告诉他们，他们犯的罪叫做淫乱。这个淫乱是什么？就是除了独一的神之外再有别的神，对神不忠，对神不专一，这个就叫属灵的淫乱，对不对？所以呢，最终审判和咒诅临到他们，其实是他们行属灵的淫乱的一个结果，对不对？这个结果是什么？就他们对神不忠的时候，他们现在要为自己的不忠付上代价。所以在24章第2节，我们看见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十月围城，黑云压城，大兵围城，所以耶路撒冷终于陷入包围，原因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在第25到32节以及35章，25到32章以及35章呢，以色列的注意力开始从以西结的注意力从以色列转入到了其他各国，就表明上帝也是审判列国的主，因为他是掌管全地的神。33到34章又讲到了审判的两个理由哈，第一个理由，领袖败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第二个理由，百姓轻忽神的话语。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逐财利。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什么意思呀？对于当时的犹大来讲有两个问题，当然以西结也在责备他们，就是好牧人和坏牧人，对不对？吃瘦弱的，撕羊羔的蹄子，不去看管，不去照顾，对不对？祭司的腐败，假先知的这个民众的首领的那一个的不公义和诡诈，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民众就多好。而且嘉文说的那句话太对了，残暴的政权是神对残暴的民的审判，假先知 是对喜欢听谎言之人的审判，它是互相成就的，对不对？所以首先领袖们腐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专顾自己，其次神的百姓也忽视神的话。我觉得33章30到32节说的很具体，对不对？你发现他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耶和华从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看起来好像要寻求神的话，对不对？但是接下来描述的，他们把以西结当成什么了？表演者，看耍猴的呢，对吧？看戏呢，看演电影呢，就觉得说，哎呀，他说的话很有意思呀，好像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在看表演，对不对？小心，有没有可能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在看表演？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讲道人讲的话很好，很扎心，很热乎耳朵，甚至很推崇某一个讲道人，他好有学问，他好有口才，这是不是表演？是不是在他那里他觉得这是表演？有学问有口才就是表演的一部分嘛。但是你没听见他的话好严厉嘛，他的话要呼吁你悔改，他的话要让你认识自己，他常常不会关注这个，他就关注说，哎呀，这个人真有学问，真有口才，他懂得真多。要小心，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就是在看表演，对不对？那当时的民众就是这样的，百姓看起来坐在神的面前，看起来在聆听，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在听，因为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逐财力。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是心，一个是行，对不对？心表达的是内在的生命的更新，行表达的是他外在的真正的去顺服。所以你看一个人千万不要看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心是不是被更新和扭转，以及看他的行动是不是真的去行。这些年我越来越发现这件事儿哈，心和行在雅各书那里确确实实是一件事儿，对不对？这个一点都不是律法主义哈，不仅在雅各书那里是一件事儿，在保罗那里也是一件事儿，对不对？但你发现没有，越内心不被扭转的人，越口里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说的很多冠冕堂皇的话。你发现这个现象没？越内心没被扭转的时候，他越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说分享一段经文，大家在一起灵修，来，好，来，这个经文应用自己好不好？他就是不应用自己，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哎呀，最近很忙啊，最近很累啊，最近事很多呀，最近服事挺量很大呀，这个事谁不知道？还用说这个吗？应用自己嘛。最近有哪些需要悔改的？有哪些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有哪些需要认罪的？有哪些需要成长的？这个是内心嘛。你千万不要罗列自己最近很忙。哦，传道人容易犯这个毛病，对不对？灵修之后居然敢罗列自己很忙，这绝对是为了不让神的话光照自己内心的表现，顾左右而言他的表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心，其次心一定会配合行动，就你一眼都看出来他在不干人事，就该干的他从来都不干，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不是行为的问题，是他心的问题。当然行为也有问题哈，但是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心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当他不干的时候，越不干，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他越装的好像忙忙活活的，越不干事的时候他越装的好像忙忙活活的。我之所以说是装的，就是因为他要找到一个安全感嘛，大家怎么来接纳他呢？怎么来认可他呢？他必须在人面前装的忙忙活活的嘛。哎呀，昨晚睡得很晚啊，预备这预备那的，但你干的那事大家明显都知道，就那点事 你为什么睡得 很晚？啊，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都是做神学生的，我们都是做全职工人的，我们容不容易这样的？容易。所以别装得忙忙活活的，好不好？啊，真忙活也应该，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真忙活也应该。为什么也应该？耶稣讲的比喻啊，当他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来到主人的面前，主人也不用夸他，也不用怎么样他，然后他就只能说什么？这都是我当做的，我是卑微无用的仆人。这就叫正确的心态。所以教给大家一个秘诀，分辨自己也分辨别人。如果你自己老是想在同工弟兄姊妹面前装得忙忙活活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一定有问题。如果你看你的某一个同工老是想在大家面前装得忙忙活活的时候，你也一定知道他也可能需要更新。啊，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个是实打实的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心想来到神的面前，行为也是真实的啊。所以让百姓看起来坐在神的面前，看起来在聆听，实质上他们在忽略神的话语，对不对？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有没有可能我们看起来在神的面前，看起来在聆听，实际上在拜偶像？我问大家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们在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走神过？我有过。听到的时候走神啊，并且人腰板坐得挺直的，眼睛看着讲台，还时不时的低头，这个写两个字儿，做笔记嘛。但是你内心其实是走神的。我不知道你经常会为哪些事儿走神。第一，可能他讲的确实不太好，这个是真的哈，咱也不会替他这个说这个他讲的好。你内心深处就开始想了，如果我来讲的话，我不会这样讲的，我会讲的怎么怎么样。哎，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有吧？你甚至觉得，哎呀，他这句话又绊倒了张弟兄，又绊倒了李姊妹，你甚至开始心里有点生气了，有没有这样想法？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哎，这是一种走神的情况，对不对？还有，这是我们的职业病哈。传道人、神学生容易犯这个职业病。你走神的大部分情况，确实是因为这个事儿来走神，但是连这个都是不对的哈，它是不对的，不能这样走神。第二个走神的情况，也是信徒经常犯走神的情况，就是家里那个火到底关没关呀？对不对？哎呀，儿子还没结婚呀，房贷的压力呀，工作的压力呀，今天某某人说要给我打电话的，我万一听不见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有这种情况，这是第二种走神的原因。还有第三种走神的情况，就是其实呢，人家讲的也还可以，你家里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就是听不进去，对不对？你就开始东想西想了。就想的内容呢也跟他讲的无关，也不是说你现在有紧急重大急迫的事要去处理，都没有，但是就开始想，哎呀，幻想就是这个，就内容就多了，就每个人想的就不一样了啊。如果突然中了500万怎么样啊？房子怎么装修？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突然中了500万，我这是随意举例子啊。房子怎么装修？哎呀，那个姊妹还是挺漂亮的，对吧？我也单身，她也单身，对吧？你知道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想的就不一样了。单身的人会想什么？有了孩子的人会想什么？没房子的人会想什么？没钱的人会想什么？想的都不一样。前太多人会想什么？这也是走神的原因。所以上帝提前帮助我们，其实你千万不要仅仅坐在神的面前，看起来坐在神的面前，看起来在聆听，但是这样的话就忽略了神的话语，并且在听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你正在拜偶像，对不对？这个得承认吧。当你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正在听神的话语，但是其实你正在拜偶像。 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以西结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哈，就是以色列人因为财富不敬拜神，因为大卫家的王座政治稳定不敬拜神，因为圣殿不敬拜神，因为献祭体系不敬拜神，所以你也有可能因着各样的美好而忽略了敬拜神，这些美好成为了网络啊，这是每一个人要小心谨慎的。好，这是第二个信息，神离开了耶路撒冷。第三个信息，神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来恢复未来的复兴和盼望。所以以西结的最后一个系列意象，就是40章到这个48章，是关于未来盼望的。其实在前面我们就开始36章那里，我们就读到了出人意料的应许，神要从万国当中招聚他的百姓，洁净他们的罪和偶像，把他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哎，这一个你有没有发现跟耶利米的讲法非常类似？所以我们有理由，这个合理的理由推测以西结听过耶利米的讲道，因为以西结书的36章跟耶利米书的30到33章的内容很像，对不对？啊，并且赐给他神的灵，赐给他重新跟随神、顺服神命令的那个心智，对吧？在37章当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动人的那一个景象，也是以西结书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意象，就是在铺满了骸骨的平原上，骸骨遍远的平原上，以西结看到了骸骨复苏。问大家，骸骨是怎么复苏的？上帝让以西结对着骸骨啊讲道，对不对？发预言就是讲道哈。上帝让以西结对着骸骨讲道，于是骸骨就活过来了。这几乎是在浓缩了以西结整个一生的侍奉的一个缩影。以西结的侍奉是对着谁来侍奉？被掳的百姓侍奉，对着被掳的百姓讲道，对不对？对，背着拜偶像的、犯罪的、作恶的、受咒诅的被掳的百姓讲道，然后目的是使他们认罪悔改，转向神，最终确实要被复兴。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骸骨的复苏的景象其实是相当有相当大的视觉的冲击啊，让人看见说上帝是那个起死回生的神。我记得我曾经专门讲过这个，之前段落当中讲过这个意象，对不对？ OK， 那我就不再讲了哈。然后最后40到48章当中的意象当中，以西结那里看见了新的圣殿，对不对？因为圣殿，第一个圣殿已经在巴比伦攻城的时候已经被毁了，但是呢，第二就是这个新的圣殿却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来被呈现出来。你知道，对于一个被掳巴比伦的失业的祭司来讲，很多人，你知道自由派怎么来解读这个意象吗？就以西结癔症了，你看，自由派在解读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看他这个失去了巴比伦的圣殿嘛，对吧？他太想做祭司了，对，伤心欲绝，他太想献祭了，啊！但是他失去了，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失业祭祀的宗教梦想，啊，就是想，就是于是呢，他就这个类似于精神分裂，然后就看见了一个新的圣殿。抱歉，还是自由派的解经的方式哈，啊，当然不是。其实这里是神在启示以西结一个新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要指示你，凡你所听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换句话说，这个新圣殿的意象其实是要对整个以色列家来传达的。这个新圣殿的意象其实告诉我们，神最终要回到新的圣殿当中，并且神如何的离开了圣殿，神要如何的重新回到圣殿。43章1到5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哎，为什么要强调朝东？因为原圣殿就是朝东的，对不对？啊， 就是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为什么强调其状如他从前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就是那一位灭城的、离城的又回城了。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并且你知道这个异象呢，这个新的圣殿是超过了从前所有的圣殿的宏伟的程度，对不对啊？并且这个超过了从前圣殿的所有的荣耀，并且在第四十七章那里描述了从圣殿当中流出来的水，对不对啊？以西结这里告诉我们，最终上帝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圣殿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圣殿。为什么？四十七章那里让我们看见，从这水从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一直往外流，流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头一千肘水到怀子谷，又往前一千肘到膝，又往前一千肘到腰，然后变成河，然后水势涨起来，要游泳才能过河，对不对？并且这个河两岸开始出现了什么极多的树木，然后这个河流到沿海，海水变甜，就是得医治的意思。所到之处滋生动物繁多，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百物都生活，渔夫在河岸上各同其类的鱼。然后呢，泥泞和低洼之处不得医治，必为炎地。然后这边那边长满各木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结新的果子，等等等等。很明显，这个其实是启示录生命河和生命树的原型。以西结书的这段经文是启示录的生命树和生命河的原型，而这段经文伊甸园是它的原型。伊甸园其实是这段经文的原型，他在告诉我们说，上帝重新把他们带出，带到像伊甸园那样的场景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伊甸园里确实就是果子繁多，动物繁多，植物繁多，各同其类，对不对？并且从伊甸园流出的这四条河，河水都是金子，金子都是好的，对不对？这个其实是表达的是物质的丰富，表达的是祝福，表达是上帝的同在，表达是一种蒙福的场景，对吧？为什么越往前量水就越深？因为神的荣耀是越来越大的，神的祝福是越来越大的，神的祝福最终是遍满全地的，乃为医治万民的。所以以西结的应许是圣殿被重建，荣光要充满圣殿，神重新和他的百姓同在，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的圣殿要成为一个普天下的祝福。所以这个更新意味着有数不尽的祝福要流出，像河水从新圣殿流出一样。那这一个圣殿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从此之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以这句话来结束了整个以西结束，这句话，这城的名字成为耶和华的所在。我们看见最终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耶稣基督成为耶和华的所在，教会成为了耶和华的所在，当然最终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了耶和华的所在，当然最终在新约那里完全的实现。这就是新圣殿，神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但讲完新圣殿之后，你一定会有一个困惑，因为我们读过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对不对？我们看到贝鲁确实最终贝鲁的百姓回到了应许之地，圣殿也得到了重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当中看到的那个圣殿不仅没有那么荣耀，甚至连所罗门的圣殿都不如。 宏伟程度的话。所以你就知道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并不是这个圣殿，那只能是一个影子，指向最终荣耀的圣殿，就是以马内利神亲自来到了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这殿，你们拆毁这殿，三日内我要再建起来。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并且在启示录所揭示的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你有没有发现宏伟程度其实是以这里为原型的，那个宏伟程度是比这里更宏伟的，对吧？为什么？就是圣经神学确实有这个特点哈，它既是类比性的又是指向性的。你一定要记住，它不仅是类比性的，它还是指向性的，它还是越来越丰富的，它不是只是简单的 copy，它不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粘贴，它是在复制粘贴 copy 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的。所以它既是这个类比性的，它又是指向性的，它指向了一个更丰富的一个场景，越来越丰富的一个场景。虽然它越来越丰富，但是原型你可以找得到，对吧？对，所以启示录揭示天上的圣城的最后画面当中，神完全的与我们同在啊，那里有更丰富的那个整个新天新地，所以在最终整个天地都作为一个新的伊甸园，对吧？所以每一个支派最终你在这里呢，你会发现47章之后描述完这个新圣殿，又开始描述地界，对吧？以色列12支派重新分配土地，重新得地为业，好像重新的回到了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但是这一个是他们在被掳当中上帝让以西结说的，就意思是他们此时此刻还在加巴鲁的河边，但是在意象当中上帝应许说要给他们新的地界，要让他们重新得地为业啊，这个目的是让他们知道神会恢复他的百姓。神如何恢复他的百姓呢？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不能忽略人的罪，对吧？神不能说大手一挥就让他们重新回来。所以对这个问题，让我们看见神其实是在代替和担当他百姓的罪。我们注意到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的高，叫人子，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用这个词来称呼他自己，这个指向将来的那一位人子。因为以西结作为以色列的守望者，他作为这样一个人子，他带来复兴和盼望的信息，并且特别是神要以西结侧卧来担当他百姓的罪孽的时候，神应许说到了时候要赦免你一切所行的。因为上帝让以西结作为以色列的一个缩影，你发现没有？让以西结吃牛粪烤的食物，对吧？就来作为未来以色列的那个写照。哎，是以西结的吧？包括他侧卧，左侧卧，右侧卧，对吧？作为以色列的写照。但我要告诉你，未来的那个人子才是真正以色列的写照。因为那未来那位人子，他受了以色列当受的痛苦，受了我们当受的痛苦，背负了我们当背负的罪孽，赐给了我们赦免和恩典。并且有一天神应许以西结说，34章23到24节说，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哎，你一定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比喻了，因为大卫早已经比以西结几百年之前就去世了，对吧？他不可能立一个大卫重新活过来。但是这个大卫指的肯定不是大卫，指的是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对不对？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我的仆人大卫，这里的大卫你千万知道不是指大卫那个人，是指像大卫那样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对吧？ 啊。所以在好牧人与坏牧人的这个的描述当中，耶稣基督当他在这一个新约对着当时的犹太社会说出那句话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人们立刻想起了以西结书，并且耶稣这话还有骂人的味道。为什么呀？因为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所有人都知道谁是牧人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被全社会认为说是牧人嘛，牧者。但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他又描述坏牧人的样式，对不对？于是全社会都听懂了，他在骂街，全社会都听懂了，他在骂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且是用典故在骂他们。因为当年以西结说坏牧人的时候，也是指当时的宗教领袖说的，对不对？以西结当年骂那些宗教领袖的时候说他们是坏牧人，然后谁是好牧人呢？以西结是，对不对？以西结是好牧人，因为以西结是人子，其他的是坏牧人。但是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直接做了这样一个类比，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好牧人呢？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跟好牧人对照的是谁啊？是盗贼，对不对？是盗贼。耶稣甚至都没说坏牧人，耶稣说的是盗贼，对吧？就是说盗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你知道按我们的观念，好牧人不应该是去打狼吗？怎么好牧人死了你还算什么好牧人，对吧？这个很刺激的。什么人还算好牧人？就是能够战胜狼的就是好牧人了。当然坏牧人是吃羊的哈，吃羊的骨髓，吃羊的蹄子，吃羊的肉，对吧？薅羊的毛，那是坏牧人。但是与之对应的，我们认为好牧人就是能够胜过狼的就是好牧人。但最终这个好牧人是什么？为羊舍命。这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胜过狼的方式是他自己受死。为什么？因为羊一个个都像狼一样，因为他牧养的羊都像狼一样，你知道吧？他要把这群披着羊皮的狼转化为真正的羊，把实心转化为肉心。因为他所牧养的这群羊确实是个个青嘴獠牙的，怎么办呢？他总不能把他的羊全杀死呀，他就只能为他的羊去死。所以好牧人为羊舍命，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就付出了那些愿意悔改相信之人的该付的代价，扭转了我们的咒诅和审判，给我们带来了安息和平安，使那些犯罪作恶的人离弃罪恶。因为犯罪作恶的人没有能力离弃罪恶，于是他为我们带来了这一个赦免，担当我们的罪，也带来了新的生命。啊，这就是以西结书的概览，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位好牧人他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之道，他使我们在他里面有一切的盼望。在以西结一个已经国破家亡的年代，在以西结已经被掳的年代，上帝也没有一味的安慰说没问题我爱你，上帝依然是责备他的罪恶，上帝也依然告诉他要他曾经离开耶路撒冷，但上帝也给他安慰，他要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受苦的人也是罪人，不要我们每次见到受苦的人我们就不好意思说批评的话了，但是面对受苦的人，你如果看见他明确的罪，该说还是得说，但问题在于说说完之后该安慰还是得安慰，啊，让他在神的那里有盼望。